你就可以感到幸福。你一打开，即使人生非常大的挫败，你也可以感觉到幸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全球来推动经济增长。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关于上海浦东机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的合同，揭示了机场免税店的超强吸金能力。七月以来，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均释放出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边际调整信号。近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第三次会议，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就业保持稳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心。